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三，农历3月16，北京晴，25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张德江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颁发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做一国两制的坚定执行者。 张德江主持召开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3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4月24号到27号在京举行。 第二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开始集中反馈问题，陕西秦岭生态破坏超过3500公顷。 山东国企混改初见成效，政策红利激发企业发展新动能。 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签署计划，到2020年，四地将建成90分钟互达高铁网。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首先对林郑月娥当选并被任命为行政长官表示祝贺。 你在香港回归后，在特别行政区政府担任过多个重要的职务，爱国爱港立场坚定，勤勉务实，敢于担当，行政经验丰富，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在香港社会认可度很高，对国家和香港有心有力有担当，符合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一贯标准，你成功当选，实至名归。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有效运行，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需要不断探索前进。 20年来，香港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这个阶段有挑战和风险，但也充满机遇和希望。作为新一任的行政长官，你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决心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将全力支持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希望你不负重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紧紧地依靠广大的香港同胞，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团结包容，戮力同心，锐意进取，为香港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张德江、李元朝、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林郑月娥，颁发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678号令。李克强首先祝贺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区第5任行政长官。李克强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你和新一届特区政府的工作，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香港的发展既是自身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将推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债券通，目的就是进一步密切内地与香港的交流合作，继续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只要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有利于内地和香港互补互利，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三大中心地位的措施，中央政府都将一如既往予以支持。李克强希望林郑月娥不负众望，积极作为， 团结带领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认真谋划香港整体和长远发展，增强香港的竞争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让香港民众更多受惠，高度关注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为香港发展迈上新台阶营造稳定环境。林郑月娥感谢中央政府对她的任命以及对香港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尽职履责，全力做好工作，不辜负中央政府的信任和香港市民的重托。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做一国两制的坚定执行者》。文章说，回归20年来，香港历经风雨，祖国内地始终是坚强后盾。中央领导多次重申，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和坚定的，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中央政府始终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希望新任行政长官紧紧依靠广大香港同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把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锐意进取，迎难而上，不辜负香港市民的信任，不辜负中央的厚望。文章强调，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在香港回归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衷心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忘初心，始终牢记一国两制的宗旨，坚守原则底线，促进包容和谐，继续与祖国同行，把握国家发展一日千里的重要机遇，再创辉煌，续写传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前众议长、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和他率领的日本经济界大型代表团。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牢牢把握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中日关系才能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朝着正常轨道实现改善和发展，希望日方相向而行，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为两国关系改善不断积累积极因素。日本民间团体和各界友好人士为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做出了积极努力，希望你们继续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促进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增进彼此国民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多做工作。河野洋平等表示，日本经济界高度关注中国发展，愿为促进日中合作交流、改善发展双边关系做出不懈努力。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3次委员长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4月24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继续审议测绘法修订草案、证券法修订草案和安全法草案，首次审议标准化法修订草案。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12届全国人大到2018年3月任期届满，13届全国人大代表于2018年1月选出。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了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拟定了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13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台湾省出席13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商选举方案草案，建议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予以审议。委员长会议还建议，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议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国务院提请审议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的议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工作计划。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记者从昨天召开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会上了解到，今年大会期间，代表们共提出建议8360件，代表关注重点集中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根据代表所提建议内容和各承办单位职能范围，今年的代表建议拟交由189个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20项内容作为今年的重点督办建议，决定交由科技部、环保部、水利部等53家单位负责办理，其中承担牵头办理任务的单位16家，并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等6个专门委员会进行督办。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昨天开始陆续向督察省市反馈问题，督察发现陕西西安存在人为干扰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站运行情况，秦岭生态破坏面积超过3500公顷。央广记者杜新萌、温超报道。 中央第6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李嘉祥通报，陕西省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环境保护要求落实不到位，部分区域流域环境质量有所下降，如西咸新区每天有近4万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渗坑或河流，关中地区2015年仍大量新建扩建煤化工和水泥熟料等高污染项目，西安、渭南等地更出现干预环境监测执法的情况。 西安市长安区、阎良区相关人员人为干扰国家空气质量监测实在正常工作，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施造假，造成恶劣影响。 督察还发现，目前陕西全省还有14家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存在采矿、采砂、开垦等违法问题，秦岭等重要生态区也未能守住开发底线。李嘉祥， 根据2016年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核实情况，生态破坏面积达到了3500多公顷。目前，秦岭地区违法采石、违规采矿等虽为依法强制制止，但是生态恢复等任务仍然艰巨。 截止到2017年2月底，陕西省已办结督察组交办的全部1309件环境举报问题，关停取缔222家企业，问责938人。督察要求陕西应全力推动关中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农业部昨天表示，发展休闲农业要鼓励资本下乡，但更要保证农民利益。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通报，2016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比2015年增加1300亿元，同比增长30%，带动近700万户农民受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强调，发展休闲农业要鼓励资本下乡，但更要保证农民利益。 搞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离不开资本、人才、管理，我们要鼓励资本下乡、人才返乡，共同做大做强这一产业。但是农家乐不能光让老板乐，关键还得让农民乐。资本下乡要带动老乡，不能代替老乡，更不能剥夺老乡。 韩长赋表示，下一步农业部将创新完善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合作社入股等方式，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就地就近实现就业增收，共享发展成果。 要帮助农民做好规划布局和策划设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发展一批休闲农业的特色村、专业园和合作社。要强化农村人才培训，充实一批规划设计、创意策划和营销人才，激发农民创业创新活力。 山东省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激发了国企发展新动能。 央广记者刘华栋、山东台记者姜文超、赵国伟报道。 济南泰兴化工公司曾是山东能源资矿集团新生实业的全资控股企业，受煤矿关停影响，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新生实业公司党委书记邹美元介绍，去年泰兴化工通过管理层技术骨干增资扩股，率先实现混改。 60多名管理干部持股不低于公司的10%，使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公司渐渐地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 自己成了企业的大股东，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通过调整市场定位，加大技术研发，今年泰兴化工成功攻克被国外垄断的高端阻燃剂聚磷精产品优势，大量订单随之而来。企业经理助理倪峰 保守估计，这一项目将为我们公司的产值增加30%左右。 在管理层持股的基础上，今年山东相继出台了员工持股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和关于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中小股东作用的指导意见，筛选了5到10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张平 通过股权多元化、职工内部持股来实现职工的权益和企业发展的利益紧密相关，来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活力动力进一步增强。 目前山东确定的58家混改试点企业全部完成了混改方案的制定，同时山东还设立改革发展基金，吸引各类资本参与混改，目前基金规模已突破300亿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京法网事通报，前天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市朝阳区刘石坤万象新天幼儿园有关堵跑道事件的公益诉讼以调解方式正式结案，涉事幼儿园拆除园内铺设的塑胶跑道，并捐出10万元用于绿色校园的宣传活动。央广记者肖源、孙莹报道。 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2016年3月26号至4月1号，刘石坤幼儿园铺设塑胶跑道，同年4月，该塑胶跑道投入使用。塑胶跑道使用后向外散发刺激性气味，中国绿发会以刘石坤幼儿园破坏大气和土壤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为由，向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石坤幼儿园承担拆除该幼儿园内的塑胶跑道，对污染的土壤和大气环境采取修复或替代性修复措施等责任。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刘石坤幼儿园认可确实铺设了塑胶跑道，2016年6月动工拆除，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涉事幼儿园捐出10万元用于绿色校园的宣传活动。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对此案的最终结果感到满意，也感受到了被告方的诚意。 他不光是这一家拆除了，而且旗下的有问题的塑胶跑道全部拆除，另外呢他也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是他自愿的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赠了一笔钱，他主要用于绿色校园环境的这些方面的宣传。 昨天中午，记者致电刘石坤幼儿园，工作人员拒绝就此事作出评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科认为，这个案件对环保公益诉讼会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 这个案件这样来审理的话呢，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将来呢，在我们国家呀，这一类案件，尤其是合同责任和环境侵权混合的状态下，法院是不是应当积极的受理这个案件呢？给做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积极的指引。 新闻动车组。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地将建成90分钟沪达高铁网，证监会将对高送转公司开展专项检查。蛟龙号、南海航段集中攻关两大科学目标，请听报道。 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座城市10号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划，未来5年，四大城市将以6大行动为抓手，共推协同发展。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介绍，在基础设施方面，四市将推动交通、能源、信息、水利等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目前，四市通用的公交一卡通即将投入试运行，到2020年，四市将建成90分钟互达的高铁网， 加快建设合理高铁，同时实现湘江、汉江、赣江、江淮运河等航道建设升级改造，实现内河水运通江达河。 湖北台记者向秀武汉报道。 高送转， 指的是将上市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或是资本公积等以送转方式转化为股份交给股东，股东并没有获得额外红利。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 高送转只不过是一个财务游戏，投资人一定要注意，一个苹果切开还是一个苹果的这种关系，要远离高送转的诱惑。 对此，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近日表示，个别公司非但忽视现金分红，甚至制造高送转等噱头，炒概念博眼球，助长市场的投机气氛，罔顾中小投资者利益。下一步，证监会将结合严格高送转监管，开展专项检查，对未按规定和公司章程分红的公司，依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日前，向阳红名酒船从海南三亚凤凰岛港再度起航，开赴南海。近百名科考人员和船员将共同开始为期28天的科学考察任务。大洋38航次第二航段首席科学家石学法： 我们主要在我国的南海进行科学考察，主要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呢，主要对南海中部的海山链进行考察，将乘蛟龙号到海底采集岩石样品。第二部分就要在南海北部的陆坡进行沉积动力学考察。 石学法介绍，这次考察的目的旨在揭示南海海山链的成因，同时要探究南海底部地貌和沉积动力的关系。青岛台记者雷雷青岛报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中国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理论研讨会昨天在重庆召开。 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其中2016年回国43.25万人再创新高。 2016年全国共有1400万人次参加无偿献血，较2015年增长6.1%，为近年来最高增幅。 江西开辟南昌向塘横港到浙江宁波北仑港的铁海联运全程快速衔接外贸班列，我国中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又多了一条便捷通道。 昨天下午，外交部与安徽省在京共同举办开放的中国锦绣安徽迎客天下全球推介活动。目前安徽已经与世界22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贸易往来，与35个国家的87个省市缔结了友好省州关系。 北京市住建委等3部门联合约谈了链家网、我爱我家网等15家发布房源信息的网站，要求各网站必须在今天24点前撤下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房源。 近日，北京警方针对交通违章、有偿消分违法犯罪集中打击，警方目前依法刑事拘留28人，行政拘留38人，警告3人。 因无证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后又被改判无罪的内蒙古农民王立军，近日向相关部门递交了国家刑事赔偿申请书，申请国家赔偿38万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播音主持实践锻炼基地昨天在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挂牌成立。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2017年通俗理论读物《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日前出版，书中梳理出11个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解读阐释。 人民网文章评论：一段时间以来，《永远在路上》《人民的名义》等影视文学作品在澄清问题、形成氛围、普及教育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打好作风建设的群众基础、文化基础至关重要，一刻也放松不得。 有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每逢上级部门进村入户调查了解民意时，总有一些群众的回答千篇一律，不仅听不到任何瑕疵，而且众口一词地对相关工作连连称赞。事后发现，原来调研之前村干部已经下发了所谓的标准答案。 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民意被满意的背后是一些党员干部扭曲的政绩观，民意调查就该实事求是，只有动真格，听到老百姓真实的心里话，才符合民意调查的初衷。 安徽省临泉县近日发布升级版禁烟令，要求所有公务人员工作期间禁止吸烟，违规者要向县扶贫基金会捐款200元到1000元，还得公开检讨。 法制日报观点：向公务人员发出最严禁烟令绝非小题大做，更不是大炮打蚊子，戒除的是生活陋习，体现的却是社会管理者对规章制度的敬畏与遵守，事关政风对民风的引领，事关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 让我们为这样的小题大做叫好。 去年一年，广西百色有134个贫困村脱贫出列，依托发展特色产业，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尽管自然条件差，广西百色最终打赢了这场脱贫攻坚战。 新华社文章点赞说，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精准扶贫还是要因地制宜，在识字上下真功夫苦功夫，再硬的脱贫攻坚硬骨头也一定能啃下来。 距离高考仅剩2个月，清华大学传来消息，该校今年启动按大类招生改革，将所有本科专业划分为数理类、人文与社会类等16个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到大二时再分流到各个专业。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指出，按大类招生改革其实是牵涉到专业设置、课程调整、师资力量建设等方面的学校整体办学改革。要想真正达到预期目标，高校还需要把改革做实、做深、做细。 昨天第24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发布会议联合声明，重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更不能推迟。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联合声明表示，巴黎协定有助于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其成果来之不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更不能推迟。发达国家在公约及巴黎协定下承担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施和有力行动提供资金、技术开发和转让、能力建设支持的法律义务，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澄清和强有力的方法学来监测与核算发达国家的出资。南非环境部副部长汤普森。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承对自己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因为大家可能已经了解到，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巴黎协定已经是各方努力之下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能源计划，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表示，美国新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政策需要进一步评估和加以明确。作为基础四国之一，中国愿意和美国进一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和沟通，共同推动这个进程。 过去美国政府的清洁电力计划等等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划，是为了实现2025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6%-28%的这个目标。如果国内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对它的这个自主贡献的目标的实现要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看，说美国国内的这个政策的一些变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说，美国正准备在大马士革南郊再度挑起事端，对俄挑衅。俄将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出申请，对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伊拉克军方11号表示，经过持续2年多的打击，政府军目前已经重夺大部分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伊拉克领土，伊斯兰国在伊境内地盘丧失殆尽。 瑞典斯德哥尔摩恐袭主要嫌犯的辩护律师约翰·埃里克松11号在法院听证会上说，该嫌犯承认自己犯下的恐怖袭击罪，并接受因此被拘押。 一个美国火星探测器的最新探测结果显示，火星大气中有金属离子持久存在，这是第一次有确凿证据表明金属离子存在于地球以外的另一个行星上，而且是持久存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扎西多吉、文琪，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